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一直找不到复制，让新建的心情很差。附近的警察倒是出动得很快，大概在他打完电话不到五分钟就听到了警笛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是地毯式的搜索。李磊找到了他们的车，然后把卷宗安全地送到了法院。新建接到李磊电话的时候，复制依然没找到。天色渐渐渐黑，后来连老处长都赶过来了。复制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，准确说还不是被找到的，而是他自己走出来的。身上虽然细微的有些伤，但是人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按照他的说法，是躲避后面车的时候摔了一下，后来找了个地方避开了那帮人，但是因为等的时间太长，大概是睡着了。这一番说辞不知道有几个人信，但是很诡异的，新建竟然信。去医院大概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复制本来准备回院里，但是后者死活不同意，算是被押回了住的地方。 好好休息睡觉。 把人按在床上，新建随手把被子一掀，复制躲开他下一个动作，直接又从床上站起来。 我就算睡觉也不是在这儿。 你在水泥地上都能睡，在我床上不能啊？对睡神来说，地点完全不是问题吧？ 看着复制满脸不爽的表情，新建有些无奈，叹了口气。 你就老老实实睡吧，不然我也没办法睡。 之前找不到人的时候，他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李磊跟处长都一直在安慰他，但是一点效果都起不到。实质上，若不是后来复制自己出来了，估计他要在那里找整整一夜。明明心里清楚，大飞他们胆子再大，也不可能真的伤害一个主办的检察官，但他心里就是掉了一根线一样的扯着疼。复制因为新建这句话，突然就沉默了。他皱着眉站着半天没动，新建看着他的样子，又习惯性的捏了一下他的后颈，感到复制一缩，不自觉的笑了。两个人还是应该这样才对，最后还是复制选择了妥协。新建啰嗦的交代了一堆东西，才退到客厅去睡之前复制睡的沙发，而卧室里的人却是坐在床边半天也没有睡意。这种关系和相处的模式，复制多少有点不甘心，因为新建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无心的，但是他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有意的，包括不爽、不甘、难过这种心情。新建觉得，即便那天晚上车上的两个人气氛不对、反应不对，但是仍然觉得忘了那件事，两个人还是好哥们、好朋友，一切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对于复制来说，却根本想不通，发生过那些之后，怎么新建还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去捏他的脖子，继续说他不睡自己也没办法睡。长叹了一口气，复制对眼前的情况感到无奈，想发泄甚至都找不到一个途径。其实按照他的性格，有什么话他是习惯说清楚的，扭扭捏捏不是他的风格，很多事他选择沉默是因为没有说开的必要。而跟新建的关系，他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做过任何事，具体的原因大概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，可能心里还抱着一点期待，也可能是还不到想放手的时候。他觉得喜欢新建这种人是自讨苦吃，可偏偏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他这种人。卷宗按时送到了法院，当然排期不会取消，最终庭审上接受的还是第一次的供词，所以陈红垂死挣扎到最后还是判了死刑。宣布判决的时候，复制微微笑了一下，多少有点得意。坐在被告席上的陈红在听到判决时猛地抬头瞪了一眼复制，里面的怨恨不甘触目惊心，但是复制并不畏惧。应该说这个案子从头到尾，虽然风险两个字就悬在他头顶，他却从来没有害怕过，坦然地看回去，甚至笑意都未减。庭审席位上，大飞他们也在， 比起对傅志的怨恨，他们只多不少。陈红倒台也意味着他们曾经稳坐的江山马上就要易主了。黑暗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，没有人永远的会站在峰顶，而一旦不再一统，就是强者的天下。走出法院的时候，傅志跟新建又被大飞他们堵住，这群人甚至嚣张地开着那辆追他们的 SUV。 这是法院门口，大飞，你他妈活腻了。 新建本来就一肚子的火，现在看见大飞，只是碍于身上穿着的制服不好动手，不然大概已经暴力解决了。大飞还是架着那副看起来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大眼镜，恶狠狠地瞪着傅志。 你小心点。 这大概是黑社会的专属威胁语。傅志还没回应，旁边突然有了插话的人。 你还有心情关心别人？我觉得当务之急，你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声音很熟，新建跟傅志转过头，发现是钱真和庄一伟。 哟，你俩回来了。 上次分手好像也是这个地方，转了一圈又是这里见面。庄一伟看见新建笑笑，然后转向傅志。 我们才走了几天，陈红都被你们办了，可以啊。 那边钱真二话没说，走到大飞身后就是一个强扣，亮出手铐扣了个结实。 我操，你们干嘛？ 大飞愣了下神，旁边几个小混混也一哄而上。钱真把外套一撩，露出枪。 你们再走一步试试。 然后把大飞拽起来推了一把。 你涉嫌多宗恐吓、抢劫、走私案，这是你的逮捕证。 手上的纸一亮，钱真笑得满口白牙。 呵呵，还真以为我们今天是来听审的，本来就是要来抓人的。 一直旁观的新界和傅志看着钱真把大飞押上车，这急转直下的情况让人有点反应不过来。 陈红栽了，大飞他们当然也别想过好日子。今天早上有人把他犯罪的资料寄给了队里，刚好被我们接了。 庄一伟解释了一句，然后就听到了钱真按喇叭催促的声音，挥挥手表示有机会再聚。庄一伟上车之后，警车就开远了。新建他们看着车开远，站在原地彼此看了一眼。新建有点嘲讽的笑笑， 这件事教会我们一个道理，永远别太当自己是回事儿。 想起刚才大飞的嘴脸，他补了一句， 没什么用。 傅志没答话，只是跟着笑笑。每次从法院走出来，他都会觉得轻松一些，阳光也好，空气也好。新建一把搂过傅志的肩膀， 走，今天看电影去。 傅志任由他往前拖了好几步，百无聊赖地问了一句， 最近有什么可看的？ 到了再说，不行就看动画片。 你不是只看葫芦娃吗？ 胡说。 新建转头瞪着他， 黑猫警长我也看。 然后仰天一阵大笑。旁边有人往他俩这边看，新建照例的不在乎。傅志其实在遇到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，通俗点儿就是很欠抽。但是每当新建这么笑的时候，他觉得心头就很开阔，总觉得没什么天大的事情，特别是在新建面前，多大的事儿都不值一水。大概只除了变成 gay 这件事吧。不由自主地挑了挑眉，傅志被新建一路拉着往电影院走，脸上扬起的嘲笑不知道是针对自己多点儿，还是针对新建多点儿。归档的日子一到，对于检察院的人来说，那简直是暗无天日的。王姐的休假还没结束，办公室就剩下傅志一个人，一个办公室的卷宗摞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都得跨越千山万水的艰难前进，不小心就会把卷宗搞得一地。所以傅志接电话的时候语气都不会太好。 喂。 就差没接一句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了。电话那头新建皱了下眉， 你吃炸药了？ 有炸药我肯定留着送给你，不会这么浪费的。 吃完了卷宗是不是不用归档了？大概猜到了傅志这股暴躁针对的是归档，新建在那边有点幸灾乐祸的笑了笑。 怎么归档归抓狂了？ 操， 你有功夫说这些废话，过来帮帮忙好不好？ 比起他，明显新建是要轻松些的，毕竟他那个办公室专办的是一些不太走正常程序的案子，也就是所谓的特例案，自然卷宗遗留的不会太多，起码比他少。新建在那边笑了笑， 我这不本来就问你要不要帮忙，结果还被你嫌弃了。 话音还未落，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，拿着手机站在门口，新建扬眉看着复制，一只手扒着办公桌，半身跟桌子中间还隔了两叠卷宗，电话线已经被扯到最大程度了，看起来摇摇晃晃。